240集，活够了。 百官于皇城之外，恭迎圣上回京。顾元白下了马车，太监高呼一声，便是百官叩拜，高呼三声吾皇万岁。臣子们神情激动，眼中含着热泪，每一道呼声和叩拜都用尽了力气。田福生跟着顾然上前，顾然双手合起，俯身一拜，小小的个头未曾长高多少，字正腔圆道：“ 恭贺父皇凯旋。” 顾元白摸了摸他的脑袋，远眺皇城，突的一笑，提气道：“ 众卿平身。” 他一手牵着顾然，缓缓从百官之中走过。百官恭敬地躬着身，老臣们颤颤巍巍，年轻臣子激动高亢。这一条通畅的大道直达皇帝的宫殿。顾然仰头看着两旁的百官，又仰头看着顾元白。父皇衣冠简单，步子缓缓，每一步都沉稳极了。江山河水就在这一步步间踏出万里安宁。顾然握紧了父皇的手，他平静地眨了眨眼，也学着父皇的模样，直直看着前头，慢慢走着脚下的路，目不斜视，只看着前方。 我看起来会和父皇一样潇洒吗？ 圣上回京之后，足足忙到了月底，京城沸腾的情绪才缓缓平静了下来。顾元白的日子恢复到了以往的节奏，往扶桑同游牧之地办学传教一事，全权交给了正式堂和枢密院，他只需了解进度即可。西夏各地方的整顿办学缓缓走上正轨，不少官员陆续调往了西夏任职。两浙的食盐大量投入了市场后，盐价降低，再加上国家大力打击私盐贩卖，户部尚书这些时日笑得见牙不见眼，金银财宝大批大批地往国库送去。顾元白每次去看国库款项，心情都会变得奇好，日子便这样舒服地走向了九月。九月初的时候，顾元白带着顾然去看了和亲王妃的女儿小郡主顾安儿。在安吉尔满三月时，顾元白便给他赐了封号，多次对其表示喜爱。来自皇帝的庇护让王妃的日子过得很是惬意，她如今面色红润了许多，每日逗着女儿玩，待到天气晴朗便同女儿爬山上香，总是有诸多乐趣。小郡主被养得极好，白白胖胖的，手上的肉轻轻一按便是一个小小肉坑。顾然看着小妹妹见到父皇后乐得口水都流出来的样子，眉头一纠结，暗暗拽上了父皇的衣襟。顾元白没注意到他的小动作，他虽然喜欢逗哭小孩，但也仅限于对男孩如此，对于香香软软的小姑娘，那才是怎么宠怎么来。顾元白轻柔地给小郡主擦干净了口水，又在怀中抱了好一会儿。小郡主没见过顾元白几次，如此年纪应当也记不住人，但却对他喜欢极了，黏糊糊地在顾元白脸上留下了一个个口水印，说是亲，其实就是啃。顾元白笑了几声，将小郡主递了回去，招过顾然来，揉了揉顾然的脑袋。顾然看着在乳母怀中奋力朝顾元白张着双手的小郡主，眉头一板：“ 安妹妹好。” 半个时辰后，一行人才从和亲王府出来。今日晴空万里，顾元白想了想，低头问顾然。顾然丧气的模样一扫而空，他倏地抬起头，眼中发亮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顾元白让人将红云牵来，准备骑马前去皇家寺庙。红云步调慵懒，顾元白见到他便上前：“ 薛九瑶，快来瞧瞧你的恩人。他回京的这些日子以来，喂马是陈喂的，骑马也是陈洗的，够报恩的了。” 红云转过头朝着顾元白喷了一个响鼻：“ 报恩哪有这么简单。对了，另一头千里马呢？”“ 臣担心圣上还是骑不了马，便打算与圣上同乘一匹，另一匹没托田总管带来，只红云一个就够了。” 红云早就习惯佩戴上马具，顾元白秋瘦时骑马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， 他轻瞥了薛远一眼，故意道： 红云不愿意带你。 说完便翻身上了马。薛远无奈，左右看了一圈，从熟识的侍卫中要来一匹良马。御马到圣上身边时，便见到顾然仰着头跟顾元白道： 父皇，儿子不会骑马，您可以带着臣吗？ 薛远眼睛一眯，俯身拽住顾然的衣领，抱起他放在自己马背上，笑眯眯道： 小殿下，臣来带您。 顾然一顿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慢吞吞道： 多谢将军。 一行人启程到半路，薛远突然神情一怔： 圣上，你背后飞上了一个虫子。 哪里？朕怎么没有看到？ 趴到马背上去了。 薛远勒紧缰绳，放慢架到了侍卫长身侧，手臂用力，转瞬将顾然换了个地方。 范大人，照顾好小殿下，我去瞧瞧圣上马背上那只虫子。 侍卫长连忙护住顾然，在抬头看去时，薛远已经朝着圣上奔了过去。仗着身手好，胯下骏马还未靠近红云，薛远便起身一踩，翻身坐到了圣上背后。顾元白心跳停了几拍，骤然沉了眉眼： 薛远，你在干什么？ 圣上，臣过来给您抓虫。 薛远随意在马背上一摸，佯装抓到了一个虫，往路上一扔。 抓到了。 顾元白神色仍阴沉着，他唇角凌厉的抿直，薛远眼皮狂跳，直觉不妙。 圣上， 滚下去。 薛远入鬓长眉皱起，沉默倔强不动。顾元白倏地扬起鞭子： 红云，走。 千里马兴奋地扬蹄，离弦之箭一般破空而去。未奔几下，薛远沉着脸抢走缰绳，狠狠一勒，红云不满嘶吼，强行被他压制在身下。 圣上，您别拿自己身子胡闹。 你也知道不能拿自己的身体胡闹。你的马在动，我的马也在动。红云性子烈，跑得又快，你换马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被马蹄践踏而死。薛九瑶，你是不是活够了？ 薛远张张嘴，说不出来话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